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反对战争实现和平国民行动全国妇女联代和平母亲会等团体和庆尚北道兴州郡金泉市的居民15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了反对萨德部署、反对战争、世界妇女和平行动集会。